蘭政府未有為難民提供人道援助，未有提供帳篷、食物及藥物，至今有大約10人在邊境的森林死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形成，并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11月25号同26号喺旺角蜜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啲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啦，咁佢会将咧呢个重症精神病咧列为一个优先嘅组群嚟接受呢个嘅疫苗噶。原来咧佢背后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长期咧都会受一啲压力嘅，佢好多嘢谂啦，好多忧虑啦，咁变咗咧令到呢个身体状态会差啲。譬如话一个抑郁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较个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你谂下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欢嘅兴趣佢都会停喺度唔做㗎喎。咁变咗呢啲情况之下呢，如果冇周边一啲人去协助佢呢，咁佢就变咗会少啲机会佢会去主动去打针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太多太少都唔得，但係而家啱啱好。 原来不止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修途里的小风波。 配合歌曲《原谅》的概念，阿 J 话今次是他出道以来最简洁的一次编曲，但要唱到当中的感情到位，太多会做作，太少又会过于平淡，就是今次这首作品给他的挑战。作曲吴海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有 Mike Orange， 监制 Mike Orange， 蔡德才。由沟渠游出大海，真的可以很危险的。上榜三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关心妍《原谅的力量》。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今日好开心啊，又见到文教授啊，直播室咧仲有呢个苏轼， 大家好 啊， 你好， 马鼎盛。咁今日个中西文化冲突呢个题目咧，就要解解话啦。 嗯， 因为喺文化咧有大有细，你话饮食文化又系文化。賓州文化又係文化，外交文化又係文化，咁啊啱啱中美兩國元首視像會議，咁呢件係一件事實嚟嘅， 係傾咗三， 但係雙方報道咧就係南緣北節，或者講雞同鴨講，咁呢啲就係大文化啦，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 或者讲呢个游牧文化同呢个农业文化。 嗯。 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历史嘅概念。 嗯。 所谓中西咧，我谂系近200年咧先至有嘅。你唔好话鸦片战争啦，再早啲乾隆见呢个马金尼。都可以講係中西文化衝突嘅， 係啊，要佢上，要佢跪啊嘛，雙膝跪啊嘛。 你當然要跪啦，你啲咁，你嚟求我啊嘛，唔係我求你啊嘛，係嘛？即係大家嘅概念就唔同。咁呢個之前咧就冇中西呢個概念， 嗯， 只有中外呢個概念。你比如講從秦漢、唐宋元明一路落嚟。中原的王朝跟匈奴，跟住啊同突厥，跟住啊同咩呢个 切 切丹啊，同呢个吕植或者讲吕金啦、吕真啦啊，同蒙古，甚至同呢个满洲，呢啲文化冲突，其实同今日我哋呢个中西文化冲突咧。在中国历史上面呢都是一回事，就是中外文化冲突。咁今日就少少四节时间讲唔晒咁多㗎啦。但我仲要加啲嘢。因为中西文化佢除咗冲突以外呢仲有交流。甚至係交流为主。交流为主。即係冲突只係交流嘅一种形式。即係兩公婆咧，冇話唔嗌買殺噶啦。但係咁你話最後離婚，咁我就唔講呢樣嘢啦，就講白頭到老嗰啲啦。咁你即係嚴嚴餓餓咗幾廿年，人哋一睇啊，呢兩公婆都係開口及咗你噶啦，嗌殺噶啦。但係幾廿年過嚟咧，共處係主要嘅。衝突實有嘅，點會冇啊？即係我就咁認為，所以我又會講中西文化交流。 嗯， 啊，好啦，講咗咁多，咁啊，首先講講呢個衝突先啦。咁今次呢個拜登同習近平佢講咗一番説話以後咧，咁拜登好似好惡喎，即係從美國嗰方面啊，呢啲大陸唔報道嘅， 嗯， 唔報道嘅。拜登話：所有國家都必須遵守相同嘅道路規則。哇！佢真係交通警嚟嘅喎，道路規則。美國總會挺身捍衛我哋及盟友和夥伴嘅利益同價值觀。即係呢個係美國喺開場白裏邊畫一條底線。 嗯， 佢唔會話我同你係老友。 佢哋唔認係老友啦，一個壞老友，一個 壞 迷 啦。啊，咁佢就話，首先就畫咗呢條底線嚇。佢、話如果即係你哋嚟衝突咧，我哋就會維護，不但維護埋我，仲有我嘅盟軍、盟友、朋友。咁拜登仲威脅話，美中兩國嘅競爭可能變成衝突。當然佢用另外一番説話講，話即係我哋要避免呢種衝突，但係。話你話有話就話嗱，我畫條線嘅啦，你過咁呢個競爭就可能變成衝突。 嗯。 咁大陸嗰番咧，當然就唔係啦。你睇《人民日報》或者新華社嗰啲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成績嚟嘅，即係中美元首視像會談。咁啊，大家有共同呢個一齊努力嘅方向，比如講防疫啊，比如講呢個環保啊。氣候啊等等，即係中國方面嘅文化咧就唱好，美國方面文化咧又唔係唱衰為主，但係佢講得比較唔客氣啊， 唱好自己啦，兩面都係。 啊，呢啲唔使講啦，呢啲一定噶啦，唔通即係上嚟就認輸嗰啲，就算係日本仔投降，佢都話唔係投降啦，係中戰啫嘛。 係啊，不過咧有個態度特別嘅咧就係、是、王毅咧。在複述翻呢一個佢哋嘅中即係呢個對話對談咧，咁咧佢哋一定要維護翻當然啦，即係領導人嘅尊嚴啦，就係話 啊、一定是很強硬，是我們的主席非常強硬、啊、要求美國怎樣怎樣，即是這個呢在聽起上來就會覺得啊哈、啊，即係個大國嘅一個位置一定要係確立，就算係一場對話裏邊， 雙方都認為自己打贏就係咁啦。 因為佢哋唔係真係打嘛，佢哋鬧交啫嘛，鬧交就真係冇客觀嘅輸贏噶嘛。你覺得即係、就是、我覺得我贏，你又覺得你贏，冇問題噶。大家開、大家開心翻去啊出邊新聞稿， 要係交代啦。 即係。隱惡揚善咯，好似美國攞台灣嚟講嘢，中國啊當係冇聽過，甚至係話：，誒、你係呢、這個堅持一個中國嘅喎、 啊啊， 但係佢又唔會講美國即係話要撐台灣嗰啲嘢，當然係咁啦。 嗯嗯， 嗱，我哋講啲軟熟啲嘅啦，飲食文化啊，飲食文化咧，西方最詬病中國嘅咧就係、是。大家筷子齊齊篤，咁呢樣嘢 交叉感染啊嘛。 啊，西餐就分咯。咁筷子齊齊篤呢樣嘢真係唔好嘅。文革前或者文革中就曾經公佈過一個數字啊。中國肝炎同肝炎帶菌者超過一半人口。 哇！咁犀利。 係咁犀利㗎，因為你。仲興，文教授呢件好啊，喂，你嚟啊咁，夾埋俾你。 已經係啦，擺埋呢個碗。 但係、你睇翻，即係呢個題目係中西文化嘅衝突啦、但係其實即係暗示咗咧，中國同中國周圍一啲比較近一啲嘅文化咧，即係譬如日本啦、韓國啦、或者越南呢啲咁嘅地方，其實點解我哋？就好像沒有衝突呢， 剛才會沒有衝突啊， 是啊，沒錯啊，其實是有的，當 然有 的，所以為什麼題目就是說 中西 是指歐洲，是、啊、即是泛指歐洲，那就為什麼我們、你可以看回其實、日本都用筷子的，但日本他們、近代呢受尤其是德國影響很大，他們基本上吃東西都分開一份份、即多了是一份份給你，但你都用筷子吃 中餐西吃啦、 不過呢、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哋由细到大喺小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中西中西咁分。咁但系我哋对于佢嗰个范围咧，其实系模糊唔清楚嘅。 系咩为之西咧？中又有几 清楚噶？即系中西开始就系鸦片战争。 系啊。 系第一个现代化嘅，即系比较近代化嗰种嘅中西交流嘅文件確定落嚟，以前冇噶嘛。即使係中俄呢、這個尼布楚台條約嗰啲，佢都唔當件事嘅，都當你係邊境嘅啫嘛。但係今次真係唔係喎，我要割地要賠款，又要開口呢樣嗰樣，咁嗰陣時先至形成一種概念，就係西方咄咄逼人，打過嚟啦。咁即係強調呢個中西衝突。可能呢個概念係嗰陣時開始， 咁啊跟住當然喺文化上又講咩中體西用啊，即係呢啲咁嘅呢啲。 唔係佢呢個西咧，應該係佢係資本主義文化或者係工業文化，而中國就處於農業文化階段。呢個係好大嘅衝擊係唔同嘅，因為歐洲主要講歐洲啦，即係嗰啲殖民主義啊或者工業國啊。他們是工商立國的嘛，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嘛，士農工商，工商排在後面，商仲最衰格嘛。為什麼呢？因為他不信你這些商業的好處，他認為即中國什麼都有，不用跟你 做生意。還有呢，他為什麼農擺在前面呢？他不是說重視你，而是國家全部靠你出糧、出兵、出夫這三樣。唐宋元明清都是这样的，而这个商是捉不住的嘛，商是流动的嘛。我怎么会找你，你又不生产粮食，我找你交税又没法子现代的计量去check你。 所以好憎呢啲商人。 其實中國錯過咗兩次，即係第一次喺唐朝啦，絲綢之路嘅時候咧，通咗西域；第二次就係明朝鄭和下西洋嘅時候，曾經有好強大嘅海軍力量啦。咁但係即係佢都係頭先馬老師咁講啦，即係中國覺得自己天府之國，乜都有，唔需要同其他人做生意啊嘛。你進貢咧，我收你少少嘢，跟住就俾翻多多嘢你噶嘛，即係做蝕本生意噶嘛。咁但係即係頭先馬老師講同啱，西方嗰個工業革命之後咧，即係十八世紀主要工業革命之後咧，引申出嚟嗰種交易，因為佢工業革命就生產咗好多嘢，就有剩餘啦。咁有剩餘就需要揾市場。咁邊度係市場呢？就去亞洲，即係去殖民地，一來搶資源啦，二來就係賣翻啲嘢俾嗰個市場。咁其實頭先馬老師講得好啱，其中一個賣俾中國最多嘅嘢就係鴉片啊嘛。喺嗰個年代啦，就係、是、 開始唔係嘅，開始中國唔係一個即係、就是、敵視或者係蔑視商業嘅一個國家嚟嘅。 應該唔會啦。 商朝有名俾你叫噶嘛，商朝。商人就是最喜歡經商的，他們的經商的路線呢，雖然那時候中國開發得很小很小，都是黃河中下游流域，但是商朝他走到江南的，那些貿易走到江南的，現在很明顯商朝那些文化那些遺跡、啊、甚至商朝滅亡呢，都是由於他的主力軍走了去江南打仗， 系呢、 這个咁啊！武王趁机去叫做革命，打佢嗰阵时咧，商朝手中就冇咗精兵，就要揾啲奴隶。其实好似即系秦末 嘅时候 咁样， 跟住 揾嗰啲做泥山嗰啲工人、嗰啲农夫嚟打仗，咁输噶嘛。所以中国开始对商贸唔抗拒噶。 同埋就算唐朝个即系唐朝有丝绸之路啦，咁个交易都频繁， 好犀利。 咁当然元朝即系一个外族嘅文明，元朝嘅商业亦都系好发达噶啦，因为佢打通咗，基本上元朝打通咗成个丝绸之路嗰个交通嗰、那个中间嗰个部分，都系佢嘅版图嚟噶嘛，就变咗保障咗，系啦，保障咗个交通线噶，贸易都发达。 唐朝通西域咧，系应该继承隋朝嘅。因為隋朝前面呢，北方，中國北方是大亂的，所有外族 都入侵，但是這個 中外文化衝突呢，又包含著中外文化交流， 是 這個交流呢很過癮的，即我舉一個目前的例子，即中美現在鬧得那麼淒涼，你看中國那些傳媒是全力去鬧美國及其盟友盟軍，話佢封鎖中國，經濟上、軍事上、政治外交等等。但我哋睇一個最根本嘅事實係經濟。其實人類最緊要係經濟，其他嗰啲咧為經濟服務噶嘛，政治、軍事。 食飽先啦，最緊要。 中美貿易額舊年係40,000億美元，40,000億美元，即係記住呢個數字、啊、中國對美國出口是3.13萬億，美國對中國出口是9,300多億，即是這麼大的數字。而這個政治上、外交上是鬧的、拍台的、但是中國和俄羅斯說好到真的穿條褲都嫌闊了、普京開口埋口都說現在是 中俄這個歷史上最好關係的時候了、我看看他的貿易啊，中俄貿易總額只不過是1,000億美元，仲係出咗好大力先谷到嘅、前幾年咧，仲要成日喊翻喊翻，話要我達到1,000億美元啦，咁啊，終於達到啦。但係你比起中美嗰個40,000億，真係可憐到真係，即係個位數字 percent 嘅啊。咁啊，中俄雙方咧差唔多係以物易物，都係500億美元。咁啊，再講啦，大家提起中國外交嘅，即係叫做死黨啦，巴鐵啊，成日話巴鐵，巴基斯坦好鐵一樣嘅友誼，幾多咧？中巴貿易174億，中美係40,000億，你係174億。嚇、啊！啲人話啊，咁啊，巴基斯坦好細，唔係好細啫。巴基斯坦人口同美國都係2:1啫。但係你個貿易額係幾多比一啊？我都唔識比啦，40,000億比100億， 所以點解我話中外文化嘅衝突係包含喺呢個中外文化交流之中咧？ 嗯， 就係咁嘅道理啦。 咁不過覺得咧，即係衝突同交流咧，同利益一定係掛帥。 冇錯， 係啦。即係嗱，而家頭先阿馬丁勝你講嘅嗰啲數字咧，譬如講翻中美貿易嗰啲數字咧，佢嗰啲交佢嗰啲即係譬如裏邊嘅商品或者佢個產品，主要係邊一啲類型？ 咁美國係一個咩？咩類型嘅呢個經濟國家？佢高科技啊嘛， 冇錯。 佢嗰啲發展農業同礦業第一產業係好少嘅啫嘛。呢個第二產業都唔係多，第三產業先多啊嘛。咁佢高科技，中國出口美國嘅都仲係工農業。 但係呢方面大家有一個要留意嘅，就係、是、中國出口嘅美國咧，好多都係。加工產品嚟嘅，即係個原材料本身都唔係中國做嘅。咁、譬如有即係譬如電話咁樣啦， 兩頭在外係 啦，電話裏邊就嗰啲最貴嘅嘢咧，即係嗰啲中央處理器啊，嗰啲內存啊，即係 CPU 同埋 RAM 啦、嚇，一個韓國做嘅，一個係日本做嘅，咁或者係美國做嘅，咁變咗咧，其實你睇翻個貿易額出口額咁大咧，裏邊咧你要將其他國家對中國嘅入口咧減翻出嚟，因為有好多原材料係。其他周邊國家入口翻嚟中國，實際上冇大家諗得咁離譜，即係嗰個貿易逆差好大嘅，呢個我同意。對美國嗰逆差，頭先啊馬老師講啊，差唔多三千幾億， 三倍 啊嘛。咁但係實際上好多原材料只係唔係中國做，咁、但係美國政客就用咗呢個數字啦，咁、就講到個問題好似好嚴重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唔喺中國做，最近有一個。問題啦，譬如越南有疫情，跟住越南就基本上封閉咗咁滯啦。咁啲嘢你唔去中國做，即係中國有咁多工廠啊，咁、你唔去中國做，越南又出事嘅時候，咁你可以去邊度做呢？即係而家呢個中美嗰個貿易嗰個困境就係、是，好啦，我就算我想同中國離婚，都離唔到婚。 唔係世界趨於呢個統一化咧，呢個係大嘅趨勢嚟嘅。因為佢一定要交流。唔單止係經濟貿易上面交流，係、人上面嘅交流。啊、你話中國同美國點嗌交都好，你中國申請美國簽證仲係咁多人。你需要佢嗰啲嘢。仲有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華洋雜處啊，即係華同洋之間互相交流。港英時代佢都好留意呢啲嘅，起碼港督嚟到都學兩句中文，同你 食下蛋撻， 蛋撻都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結果嚟㗎，蛋撻係一個英國嘅甜品，不過俾我哋香港化咗，都成為咗一個 香 港式甜品。 咁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咯，中西融合。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的 不過呢當然我們這樣說呢就覺得很應該要發生也有必須要去發生但是你會發現呢即那種趨之若鶩譬如對我們一路下來、對於西洋貨品、或者是講到他們的科技、知識、先不要講政制那些、或者這叫說舶來品、即係一到而家，其實都話啊，呢啲係名牌啊，呢啲係好啊。即係嗱，有一個好有趣就係話，好似我哋係其實仰慕，同埋亦都覺得人哋好啲嘅嚇。即係你話講個衝突矛盾咧，就一方面咧又要有自己個國民嘅自尊，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好似心裏邊覺得咧人哋高我哋自己一等。我覺得到而家今日先至叫雖然產生咗啲變化啦，但係個基調係咪都係仲係一樣嘅？ 雖然而家你話中國嗰個 GDP 啊，隱隱超過美國，甚至有啲話個實際嘅購買力已經係超過啦。嗰啲其實唔證明你嘅生產勞動生產率高，唔證明你嗰個生產嗰個質量同埋你嗰個方式係好嘅。你最簡單一樣嘢話，我中國而家啲飛機已經做出嚟啦，919咁嗰只，俾人哋一拆開嚟睇，喂個殼係你嘅啫喎，阿蘇爽話齋，裏邊嗰啲嘢心肝脾肺腎都係進口嘅喎，即係文傑話，你話點解有少少或者話崇洋啦、你不得話崇洋嘅，你睇中國政府高官。 或者係有錢佬，邊個買國產車？你坐出嚟肯定係進口車啦。 誒 promote 呢個國產車， 應該咁講，追咧係要時間嘅。咁所以尤其是譬如華為嗰個情況啦，因為俾人禁止咗晶片入口之後，成間公司嘅電話就出唔到啦，因為冇呢個 CPU 啊嘛。咁即係其實好明顯就係一個國家其實係明白咧，如果我有一啲技術掌握唔到咧，係好麻煩嘅，即係好容易俾人揸住，跟住就成個工業發展唔到。咁但係同樣嘅嘢，中國都做嘅，中國又限制稀土出口啦，即係佢都有即係。都有一啲手段去反制翻對方，令到大家咧唔好咁即係唔好咁過分啦，即係玩埋玩，有個限度。 但係佢啲殺手鐧啦， 貿易戰就一定有即係雙方嘅所謂殺手鐧，但係一陣有時間我先講稀土呢樣嘢咧，並唔係殺手鐧，我哋聽完新聞翻嚟再慢慢傾。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政府正研究法定机构公职人员宣誓的工作，包括可能需要修订法例，确立有关社工注册局成员需要宣誓的要求。另外，局方同劳工处正就职工会条例可能需要作出的调整进行立法修订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他说在相关工作大致完成之后会咨询持份者。罗志光在网志表示，已经登记职工会的管理及运作必须符合职工会条例及其已登记的会章，对于履行香港国安法责任的工作仍然有提升空間。一般而言，若果個別已登記職工會涉嫌違反條例或會章，職工會登記局不排除根據條例取消有關職工會的登記。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就因此在上個月被撤銷登記。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是本土病例，辽宁三宗，都在大连市，云南就一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98,467人确诊，4,636人不治，92,000几人康复出院。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指出，要警惕无形的柏林围墙，全球化的世界需要更多建桥者，而不是建墙者。中德、中歐應該共同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應對全人類挑戰、建設更美好世界攜手合作。吳肯在中德兩國明年將迎來建交50周年之際在德國柏林布撰文，他表示回顧中德建交以來的合作歷程，一條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不是排斥和拒絕合作的理由，過去沒有，今後亦都不應該成為阻礙兩國關係發展和人民相互走近的絆腳石。只要秉持理性務實的態度，堅持平等對話，相互尊重，包容互鑑，就能夠超越制度差異，實現合作共贏。美國亞特蘭大市國際機場安檢區發生手槍走火事件，引起混亂，旅客慌忙躲避，更加有人衝到停機坪，機場一度暫停飛機升降。事發在當地星期六下午， X 光機發現一個行李袋內懷疑有違禁品，安檢人員搜查的時候，一名乘客從袋內拿出一支槍發生走火，一名乘客立即逃離現場。警方說已經確定逃離的乘客是一名42歲男子，已經向他發出通緝令。運輸安全局強調並非有人開槍襲擊，乘客和職員並沒有危險，但混亂中有3名乘客跌倒或者不舒服。 机场运作受阻大约两个钟，下午三点半左右恢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教授，你点解一开始对生物科技有兴趣？ 生物科技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创会主席于常海， 当我查书嘅时候，发觉父乳都系生物科技嘅红手啦，我妈咪蒸馒头啦。但你唔好觉得生物科技离好远，只不过咧而家新嘅科学出现咗之后咧，我哋更多嘅技术可以应用落去，所以本嚟咧需要一段长嘅时间要做嘅嘢，反转咗去。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欧荣光失明之后穿过胶花，又编个杂志，又为视障人士搞过好多活动。 佢喺生活上都一样无障碍噶，仲会自己一个咧走去深圳买电子产品添啊！ 今个星期日听下欧叔介绍下佢克服障碍嘅秘诀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我哋继续讲中西文化冲突。 哇， 呢、這个我加噶。 哇，交流 交流。咁啊，头先阿苏轼就话嗰、那个 啲中国啲反制手段啦、 啊。系 啊， 咁呢个一个误解嚟嘅啊，即系如果只睇中方嘅宣传文宣，唔睇外边嘅文化交流咧，咁啊容易誤導。即係我嗰啲網民，周時同我質嗰陣時咧，咁我好難同佢傾。點解咧？因為我睇嗰啲嘢佢冇睇，同埋咧佢唔會承認我睇嗰啲嘢係事實。 嗯， 嗱、啊，咁冇得傾啦。但係稀土呢單嘢咧，點解過往中國佔了呢個國際貿易很大的市場咧，係唔係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冇呢味嘢咧？唔係，人哋點解唔生產咧？唔攞嚟做生意咧？因為個皮費好重， 唔環保嘛，同埋 啊，佢對呢個自然界嘅呢個傷害係好大嘅。 嗯。 將個碳排放出口咗去中國嘛，其實我都想講嘅，中國其實幫咗大好多國家。因為生產，所以它其實是佔了很多碳排放跟出口有關。即當大家覺得我要做， 你想賺錢就沒辦法啦、我們講一些比較遠熟的文化啦，比如說服裝文化。服裝文化我想跟個小花絮講起。話說呢，有一次胡錦濤訪問英國，例牌要英女王請佢食翻餐啦，嚇咁啊食咯！你知英女王請客都好孤寒嘅啫，即係 頭盤主菜乜乜甜品就係咁啦。咁但係食完呢餐以後咧，英國啲傳媒啊、啲報紙咧就報道話呢個中國政府冇乜禮貌。 嗯， 即係英女王請你食飯，就算係即係冬瓜豆腐啊，咁都係國宴啊嘛。你唔著禮服， 嗯 啊，咁後尾出咗呢件叫做唔好話外交風波啊，啊都係少少嘅呢個 花邊新聞啦、 啊。唉、哎，之後咁啊，胡梗係問嗰啲外交部禮賓司噶啦，點解有啲咁事啊？俾人哋唱你啊？ 嗯嗯 啊，因為外交部一直都認為。穿西裝去打胎咁，靚靚咁已經 係 噶啦，但係人哋話唔係喎，即係我哋女王坦胸露背咁樣係穿禮服見你嘅喎，你點都踢死肚啊，點都整個腰封俾我睇下，咁先叫禮服啊嘛。咁你話唔係，我哋呢個就係禮服啦。唔好意思，你又唔好穿西裝， 係啊，一係就穿中裝，即係 你咪穿對襟衫咯。不要用皮帶，大包褲，文傑華應該見過係嘛？ 大包褲咩？ 最近一次國慶閱兵咪就係咁。 大包褲係冇皮帶嘅， 嗯， 又冇腰帶嘅，就係啲褲咧係好大嘅褲頭嘅， 嗯， 肥佬孕婦都著到嘅， 嗯， 佢著休咗上嚟以後咧，將佢打橫打掂一摺摺完咧，屈，即係嗰陣時係收肚嘅。然後屈完以後一放鬆咧，就嗰條褲自然立住噶啦。 嗯， 我七十六十年代落鄉下，有啲老人家仲係著呢啲咁嘅褲。 嗯， 即係你講到服裝點樣先係你民族服裝咧？ 嗯， 而家演藝界就搞到錯曬，一話民族服裝，甚至旅遊界啊整嗰啲出嚟咧都係清裝，呢、這個係錯嘅。按照中華民族作，按照呢個主體，按照呢個中原文化嚟講咧，清朝嗰267年咧，中華係亡國嘅。 嗯， 你係俾一個異族入侵亡咗你個國，係大清國亡咗大明國。咩叫遺民呢？啊，遺產嘅遺啊。 嗯。 即係大多數幾億中國人係做咗200年遺民嘅，咁你而家攞清朝當呢個中華民族嘅正裝又係唔啱嘅，啊，咁但係點解而家就算係中國官式都攞呢個西服啊西裝作為正裝咧？ 係咯，點解？ 方便啊嘛。嗱，文嘅話你中意著件旗袍去嗰啲扮紐啊？而家好少人用扮纽噶啦，即系一边咧就一个窿，嗰边咧整个大头， 系啊， 咁啊塞入去， 中式纽 啊，咁我叫系咪叫做扮纽啊？有冇其他讲法啊？我不嬲都听人讲就系叫做扮纽， 啊， 咁你点解唔用佢咧？佢唔好用啊嘛。 啊、但是如果是这些这么重要的礼仪呢，辛苦一点扎晒都要的啦，是不是多利亚时期抽 的？你外交部的礼宾司是犯错误的嘛。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例子，因为最近一次阅兵，你看回那个在天安门上面那个领导人的衣着，就是个个除了胡锦涛之外，个个都是打红色领带着西装的，但胡锦涛就着了一个中式，即係佢係一枝獨秀啦嚇， 最多個中庭係嘛？ 啊 ，sorry， 係習近平係最近一次係 ，sorry， 係頭先貌似講胡錦濤記錯咗，係都亂咗，係啊，習近平就著咗一個中式嘅衫出嚟，咁成個情況就係喂。其實佢一來代表咗中國文化啦、二來因為佢亦都將自己變成一個好獨特嘅形象。 呢度咧，如果習近平係咁諗嘅咧，佢又變咗冇文化啦。佢著嗰件衫邊度係中國嘅啫？日本仔噶嘛，中山裝係咪中山裝啊？你話 係 中山裝係中國嘅咩？係扮紐咩？係對襟衫咩？ 咁就睇 中山裝係孫中山喺日本學翻嚟噶嘛？即係同日本嗰啲唔係軍服啊，而係呢個學校嗰啲校服啊。 是啊，但是咧很奇怪喎、啊，咁我哋咧過去幾十年， 你穿那些咁就叫做、 啊、 叫做中裝啊， 七十年已經是差不多。即係你會誒慣咗睇到啲領導人咧，佢出席啲重要嘅場合咧，就已經將個中山裝當為社會主義中國嘅一個領導人要著嘅服裝。 仲有一種叫做毛服啊，毛服唔係中山裝啊。 毛服。 文傑話：你知唔知區別喺邊啊？ 你講。 毛服係四個袋嘅。而且每個袋咧都係喺嗰個件衫嘅物料外邊嘅。 係。見到的 佢唔係話有一個、有一個閘，即係好似一個冚咁冚住。 即係明袋，就唔係暗袋。 明嘅，而且嗰個袋咧係立體嘅。 係。 好慣嘅喎， 有個閘。 佢話兩個閘。 係啊。 啊，佢可以裝好多文件。 即係裝到，係啊，裝到毛衣錄先啊嘛。 所以即係從民族服裝呢度咧，都即係開個 box 有排講。所以你话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化，你首先搞清楚何谓之中。如果唔系你连中都未搞清楚咧，咁成个都系乱噏嘅啫。 系啊，不过喺语法上用法或者甚至我哋即刻有个概念咧，就中就系中啊。即系以前真系你话泱泱大国啲人嚟进贡啦，嗰、那个位置好稳重。 嗰个自我。自我中心啫，因為我哋叫 是中，冇錯啦，就係咁嘅意思。 咁當時你真係中啊嘛？你頭先啊，蘇適話呢個鄭和殺下西洋嗰陣時，邊個教你打啫？你去到而家印尼、菲律賓嗰啲咁地方，如果當地嗰啲國王啊、嗰啲酋長啊招呼唔周，你直頭踏咗佢嚟南京。是啊，国王都咁拉咗你嚟南京噶，佢当你唔系噶，佢根本唔系平等噶，咩大细国之间啫，即系我就是天朝， 冇错 啊，我系天子，你班系咩夷蛮嚟噶嘛，东夷西狄啊，南蛮北番，佢系当自己系天之骄子，确实亦都系，即系因为你睇个地理条件，中国黄河长江。大片的農業的出產地，我們現在挖掘出來五千年、六千年以前已經有水稻種植了，誰有我們這麼威風、捉兵、捉食，那就可以四圍去威咯、四圍那些未開發的嘛， 所以一說中西其實都有所謂優越的個感覺的嘛，誒同埋你個位置，你講西咧，即係有時唔係就係地理咁解咁簡單。 咁因為而家嘅西就包括埋美國嘅，其實我哋東面嘅。咁咧 個所謂西方， 係啊， 因為地球圓嘅，即係復。 咁但係我頭先文傑華都講得又即係文教授講得好有道理，因為喺早期嘅文明嘅時候，我哋係睇唔起一啲遊牧非農業嘅，非農業嘅文明，即係覺得佢哋有個誤解嘅，覺得嗰啲文明咧個文字可能。 又唔得，系啦， 未有文字啊， 冇错，未有礼仪啊， 系啊，早期嗰啲民族亦都冇固定嘅居所，咁就睇唔起嗰啲游牧文明嘅。但系后来发现咧，其实嗰啲游牧文明其实知嘅，因为唐朝嘅时候我哋都知，我哋知道喺西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大秦咧，即系罗马帝国，咁系知道喺西方其实系有一个都好先进嘅。嘅國家嘅喺即係唐朝嘅時候，其實我已經透過絲綢之路，大約係知道呢啲事嘅。咁但係一路都睇唔起佢哋啦。咁係去到清朝嘅時候咧，咁就發現人哋用呢個鋼鐵巨攬咁樣喺你門口敲你門嘅時候咧，就你點解時間好似過得好快，但係我哋冇進步，人哋就突然間。即西方的進步就很快，工業革命之後，尤其是當年海軍是十年一代的嘛，即你追極都追不及的嘛，中國都想 炮你、 中國都想起海軍的，但起來起去都是人家的二手貨，即你不要那些，我十年之後有新的鋼、新的炮，又比你犀利一點。 沒錯， 中外這個交流的時候呢，一開始中國佔優勢呢是秦漢的時候，他們的武器裝備比起草原民族，一個可以頂佢三個，攻戰等等。但係到咗呢、這個蘇適頭先所講，到了唐朝已經唔係啦。唐朝大家都記得，即係嗰陣時唔單止係羅馬嗰邊， 喺中亞嗰度， 而係阿拉伯文化。開始興盛嗰陣時候，有一樣嘢係明顯強過唐朝嘅，就係刀， 即大家刀對刀間過嘅咧，唐朝嗰啲刀已經唔得噶啦。後尾到明朝咧就更加明顯，唔係輸俾西方中亞，而係輸俾日本。戚繼光佢哋嗰啲即係抗倭嘅名將，經常都喺個文件上面有呢四個字： 日本刀啊嘛， 倭刀鋒利。嗰陣時，你如果到清朝。乾隆難得咁樣得到人哋進貢嗰啲倭刀，佢作為即係賞賜，係重要嘅賞賜，俾啲大將，因為佢到手嘅都唔多，即係嗰陣時嘅冶金術咧，中國已經落後啦。唔係點解鴉片戰爭嗰陣時一開始1839年、40年打嗰陣時咧？英國嗰陣時啲炮咧，唔係先進好多嘅啫，但係一樣都係前膛炮，前面塞火藥落去， 夠好， 然後再塞炮彈嚇喺個火門度點火，但係嗰個炮嘅質量，即係嗰個鐵嘅質量， 鋼水啦，係啊，即係啲鋼唔夠硬。 嗰陣時係鐵咋，鐵炮咋，即係冶金，中國咧仲係千年嚟嘅，係用泥土。做母倒鐵水咁就好粗糙，即係個尺寸係好粗糙，而且咧嗰啲鐵水咧有氣泡，但係西方雖然大家都係鐵，但係佢已經係唔係用泥母啦，已經用鋼母啦，所以個精度同埋鑄出嚟嗰啲炮。個質量好好多，唔係你成日睇，你如果去虎門睇咩8000斤大炮啊，擺住喺度，點解做到咁蠢咁重呢？就因為佢嘅質量唔好，人哋質量好可以做到好薄，所以即係你話10年一變，以後就更加啦，即係1840、1860、1880，哇，直頭即係差天共地啦，已經係嗰陣時英軍。打入嚟發現，即係林則徐佢哋用嗰啲炮啊，有啲仲係明朝 嘅。 呢個 而且個質量仲好過而家做喎，仲好過1840年做喎。 呢個係差別好大嘅，因為當年即係拿破崙戰爭之後，我哋可以睇到整個歐洲嘅海軍嗰個發展咧係好快。好快嘅，即係無論係鋼材上邊啦、炮上邊嗰、那個，即係射速同埋射程上邊啦。因為當年嘅炮彈係唔爆炸噶嘛，當年嘅炮彈基本上都係靠呢個物理力量，係一個金屬嘅炮彈射穿你嘅建築咁嘅模式去打嘅。去到會爆炸，其實已經係再一次大戰前少少嘅事嚟噶，即係已經係再即係諾貝爾發明咗炸藥之後嘅事啦，應該係再近代好多嘅事嚟。咁所以船堅炮利又真係令到中國人嗰個咩自尊心啊！ 啊！好大損害， 受挫好 緊要。你諗下，我哋有一套嘅關於黃飛鴻嘅電影咧，都係咁樣用，即係就算點打得你出嚟啊嘛，人哋嘅子彈掃射。你真係乜都冇得喐，嗰陣時佢哋就好似有一個醒覺，咁呢個就係徐克嘅版本啦。當然，咁啊，但係咧，我哋一路都講啊，船堅炮利啊，硬件啊，發明嘅物質，但係咧都要去到一個文化嘅根源問題喎，就係話佢哋點樣睇知識咧？佢哋點樣睇個社會嘅所謂尊卑咧？佢哋點樣睇大自然咧？嗱，呢啲都係引申到有啲乜嘢咧，成為一個強項。同埋有啲咩嘢咧，係少咗發展喺中西之間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但譬如啲農業，我哋成日話農業社會係啦。 就唔講而家，就講呢個封建社會嘅農業文化同西方當時嘅呢個工業文化相比，西方佢係重視咗嗰個教育。點解咧？因為佢工廠啲工人都要有好基礎嘅。教育 系， 但系你起码识几个字，识加减乘除。但系农业文化唔需要啊嘛， 德国开始嘅， 农业可以系90%嘅文盲啊嘛，佢都可以丰衣足食啊嘛。 系啊，佢啊望天打卦或者睇通胜就搞掂一本。 佢点解农业有个孝字咧？农业文化，因为佢一定要尊重上辈。 知识文化全部是由上一辈积累传落嚟嘅，成传嘅，师傅一定叻过徒弟嘅。但是西方咧，佢由于即系工业革命同埋科技啊，有一本英国小说，文教授唔知道有冇睇过，叫做《卡斯特乔市长》。呢本书非常之好，但可惜唔知点解唔算名著。但卡斯特乔市长咧，佢讲一个道理，其实讲两代人，一个父辈嘅，佢经营一个粮仓好成功，但系咧佢招嚟一个后生仔，当然好醒目，好聪明，但系唔多听指教，咁啊后尾佢就唔用佢，点知呢个后生仔咧，识得算术，识得运筹，识得现代经营嗰一套商业嘅嘢，就喺生意上打败咗佢。當然仲攞埋佢女添啦。咁呢個作為古仔嚟講咧，好明顯就係兩代人，即係傳統嘅商業文化同呢個新進嘅商業文化嘅鬥爭咧，你一定輸嘅。咁嗰陣時咧，即係呢種社會環境唔可能有個孝字，即係佢係後浪超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呢啲咁嘅情況。即係西方嚟到中國咧。就有股咁樣嘅力量。你興咗學校以後咧，嗰啲教師冇用啦，老師亦都冇用啦，你全部靠背嗰啲波波齋嗰啲書。人哋而家呢個實用經濟實用啊嘛。 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嚇，即係你誒有一個教育嘅制度課程咧，有一個即係設計啊，咁一個循序漸進嘅學習。咁呢個咧就係喺個對於知識嘅睇法，同中國咧以前即係直覺啊，所謂我哋講呢個體悟啊，或者知識嘅實用性。咁相比於如果喺學校讀咧，有時除咗實用性之外咧，佢都仲有啲所謂抽象嘅概念，即係都睇下噶，有個系統，有個分流啊，咁樣去學習啦。即系而家喺任何学系里边，我哋都会睇到呢样嘢。仲有就系个理智嘅思考同埋辩论啦。嗱，我唔知呢样嘢存唔存到。 独立思考啊，呢啲系西方嘅科技文化先进过中国传统嘅。中国传统唔赞成你独立思考噶。你读书最叻嘅任务系咩？系为圣贤立住啊嘛。你系解释佢，佢嗰度已经系极致噶啦。 冇错。 不需要前進的 了。对了，而且你的解釋呢，最重要是找一些權威的住所嘛，譬如說朱熹怎樣講四書，那你是要看他怎樣看，但是很少鼓勵你有自己的看法，還有在課堂上的討論。那就叫離經 叛道啊。 但是這樣說，因為近這幾十年呢，中國尤其近呢十幾年，中國嘅大學嗰個進步都好快。即係我哋頭先講咗西方文明喺工業革命之後點樣點樣點樣啦。其實呢個都係文藝復興之後嘅一個好大嘅變化嚟嘅。咁即係其實唔係成個西方長期都係咁樣。咁我哋要睇嘅就係中國喺近呢二三十年啦，嗰個變化嗰個進步，即係其實係放棄咗好多傳統，然後咧就。吸收咗啦，我用吸收啦，吸收咗好多咧。西方之前嗰两三百年咧做得好嘅嘢，佢改變咗而家嗰個教育嘅制度，亦都慢慢咧，即係唔係一代人嘅時間可以做到嘅。改變咗個教育啦，吸收咗好多西方優秀嘅嘢啦。而家你見到中國大學嘅教育啦，或者係一啲排名好嘅大學咧，其實佢哋做一啲研究咧，即係譬如清華做嘅研究咁樣，其實都係做到世界一流嘅，而且亦都有好多中國學者其實而家係喺歐美嘅大學係一流嘅教授嘅。即係我哋可以咁睇，如果你淨係用中國嘅傳統去同近代嘅西方比咧，一定冇得比，一定係差嘅，因為中國嗰個我哋叫覺醒或者叫覺悟係比較遲嘅。 但係咧，我最近嘅發現咧。其實我不是覺得進步得很快，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他們不鼓勵討論和爭拗。剛剛我才出席了一個深圳大學的、即是要給論文的研討會。視像的、啊、視像啦，因為我飛不到上去。但即使是這樣，我發現很奇怪，因為他人多，他可以在短短一個小時安排你九個報告、是沒什麼可能。 沒人 問問題的。不會有問題，同埋佢甚至不會設討論嘅時段， 即 係 冇交流啦。 唔會設討論嘅時段，如果係有討論時段，都係一個總結兩分鐘一兩分鐘，有人會有總結。但係咧，我哋譬如我聽到啲論文，我同意或者唔同意佢， 我完全冇討論嘅空間。就算你有幾多名教授喺邊度翻嚟，你帶咗啲咩知識，但係好重要嘅教育嘅一環就係你有唔同嘅意見啊嘛。咁咧呢個咧，我唔係覺得嗰個改變咧咁多年嚟咧係有好大嘅發展。 呢個問題，我諗一陣我先夠時間去展開。 好啊。 啊，我都同意蘇適嗰個講法，因為我睇咗啲資料，最近呢十零年咧。中國嗰個 研究啦， 科技啊，喺國際上發表嗰啲論文同埋被人哋 引用， 嗰個 率好高， 嗰個數量係幾 何級數咁上噶， 級級聲上嘅嚇。但係咧，我知道呢個主要係理工科， 係，哦呢個都係真嘅。 文科咧，我哋一陣翻嚟聽完。先至慢慢傾啦嚇，咁、我哋有電話可以打入嚟， 係啊，係 18723111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我哋鼓勵討論嘅喎。 发射频率维持不变。通讯办表示，使用自设天线的住户，包括村屋、唐楼的住户，暂时无需调整数码电视接收器材或天线。若果在下个月1号凌晨后未能收看有关节目台，才需要为数码电视接收器材重新收台。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形成，并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较早前咧受到水管急收影响，而家海盛路近住大涌道嘅部分行车线，而家已经重开翻噶啦。就是受到较早前海盛路的水管急收影响，而家海盛路近住大涌道的行车线就已经重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一段是车多繁忙，而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窝口港铁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帝盛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隧道入口，而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榄隧道过咗收费站去九龙、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大埔公路丁角路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235235， 帮屋企楼下改咗密码咩？ 讲紧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将会分十区啊！ 哦，即系港岛分香港岛东、香港岛西两区，九龙分三区，有九龙东、九龙西同九龙中啊嘛。 新界就分做五个区，分别系新界东南、新界北、新界西北、新界西南同埋新界东北啊！ 等我去选民登记网站 voterregistration.gov.hk check 下我哋属于边个选区先。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我哋继续讲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咁啊，头先我哋讲到教育啊，讲到即系文呢啲个文化呢啲个冲突咧，我觉得系好事，特别系文科。文科如果冇切磋咧，就冇进步。特别系历史，历史冇终结嘅。不斷都有新的史料同埋即係實物存在，咁啊填補一些空白，同埋更正一些誤解。咁就算是現代歷史，都是應該有不同的意見，咁啊先至係叫做研究。如果你重複咧，嗰啲我諗文傑華教授唔會俾你啲論文過關嘅。嗰啲叫抄襲。 係。 咁而家有一種講法，話新中國沒有主動發起過一場戰爭或衝突。咁但係如果西方嘅講法就唔同啦。佢哋會講一個事實。就是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攻占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是因为韩国和美军等民军呢占领朝鲜，即是北朝鲜大部分国土。1950年10月呢打到鸭绿江的边境，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咁如果从大韩民国的角度的立场来讲呢，我同北韓打，我都冇打到你。咁你啊佔咗我嘅首都漢城，咁點解釋咧？ 咁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喎，因為 點樣講先得咧？ 因為其實請中國出兵嘅都係朝鮮人嚟噶嘛。 你北韓唔係喎，嗰陣時北韓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係一個國家嚟嘅喎。大韓民國係另外一個國家嚟嘅喎。你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之间打仗，中国介入都不够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去打，只能够以志愿军。 那场其实是因为西方即是美国有出兵，即是如果美国没有出兵，其实朝鲜都赢了这个韩国的。你刚才马老师说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越过三八线嘛。即系点解唔打到三八线就算数咧？你系咪咁嘅意思？ 你讲啦。 咁我觉得打仗嘅嘢冇可能绑手绑脚嘅。如果我 点解咩冇可能绑手绑脚？国界就国界。如果大韩民国话喂，我同北韩打，我都冇同你打，你打过嚟我，而且占咗我的国都，咁条数点计嘅？即系而家讲紧历史。是有不同的立场的。大韩民国的总统即是不是说那时李承晚，而是说现在的不是现任总统，是前一任总统。他很清楚公开说，他说中国侵略我们侵略过两千次历史上。你咪计咯。 这个好啱，唐朝就已经隋唐就已经好多次了。 哇，计得好准。 是啊，即是他是这么觉得。咁仲有咧， 1979年2月17日，中国几十万大军全线打入越南， 嗯， 占领咗、攻占咗三个省会，省会啊， 嗯， 老街、高平、凉山，啊，咁但系中国嘅解释咧，嗰啲叫做自卫反击战， 嗯， 仲系边境自卫反击战， 嗯。嗯 啊，当然系国家细啦，吓、啊、边境冇几远就有三个省会啦，啊，咁仲话出兵嘅原因系越南不断咁袭扰中国边境， 嗯， 啊，咁如果从全世界第三者嚟睇，系点睇咧？防卫过当， 嗯， 即系你话人哋侵袭你边境，咁你咪 你系。 侵襲是一個什麼印象呢？是。啊，那你佔了人三個省會又是什麼印象呢？啊，那些叫邊境衝衝突，你那些叫做戰爭，防衛過當。所以當時聯合國裡面，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支持中國，打這一仗，就是赤柬。 嗯，哦。 啊，其他都說，你們撤兵。 嗯， 啊，唔赞成你呢场战争。 嗯， 咁中国当然话，喂，咁你即系又搞我啲华侨，又喺度搞，咁、嗯、啊，我要教训下啲小朋友吓、啊，要打 pat pat。咁、嗯、如果按照第三国嘅立场，喂，呢啲唔系大国三民主义系咩？ 嗯， 个细国就要俾你打 pat pat。 系、嗯， 系嘛、 嗯？ 所以教训人、哦，即系。邓小平去到同卡特讲，系要教训佢。 嗯， 咁点解一个大国就可以教训一个细国咧？ 咁点解安理会得五个理事国？呢、這个都系呢、這个好有趣嘅原因嚟嘅，就系、是、嗰五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噶嘛，即系佢有反对票啊嘛。咁嗱，我同意嘅，因为美国呢啲嘢咧，佢自己做好多，跟住就去闹人。你点解我做就得，你做就唔得噶嘛？咁中国嘅反应就是、其实我冇做。即係我都覺得呢個講法其實有一個問題，中國唔係唔做，中國係好有節制咁做，做少啲啫。即係我淨係同周圍嗰幾個唔妥，即係嚟嚟去就唔會同好多人，即係離好遠嘅。 大啫，大佬。 佢成日 你海軍空軍如果有咁猛，你就有咁遠去唔遠啦？你睇過戰狼幾啊？ 一個野心勃勃嘅主體出現嘅，但係咧我就覺得美國嗰陣時點樣去叫做辯解佢嘅參與咧？在呢啲戰爭裏邊， 美國侵略我哋一早都講嘅，佢係侵略。 即 係 如果佢以一個侵略者就解釋曬 所 有，即係咁。 羅馬嚟噶嘛，佢打人唔需要理由噶嘛， 係 佢自己揸住聯合國，即係基本上佢覺得啊，就算聯合國唔通過，佢都打伊拉克啦。即係我話你有大殺傷力武器話嘅啫嘛，跟住我都走去。 係冇錯，呢個睇到嘅。而家咧，佢就會維護邊一啲地區嘅和平咯。 啊，係佢叫維持和平啦，但係換咗個政府，就我唔中，即係你個政府唔中意美國嘛，我就換咗個中意美國嘅，跟住就即係最近發現都唔係好妥啦，即係廿年之後都係守唔住啦，即係花太多錢啦， 咁 都要走啦，一刻就下一個 變咗爛攤子啊！ 唉，我哋講嘅中外文化， 冇錯， 唔係美外啊。 但呢個侵略者咧，呢個姿勢咧，都係有得可以講。 冇嘢，即係你嘅軍隊入咗我的國境，咁咪侵略咯。你任何理由解釋都唔能夠改變呢個侵略的。 外交詞匯嚟嘅啫。 因為我哋以前咧讀書講中西文化咧，咁啊往往都會將個基礎啊擺喺譬如希臘啊，跟住羅馬，佢哋嗰種所謂南征北侵啊呢種咁嘅叫做 adventurers 啊，即係嗰啲叫探險者。侵略者的那种角色的。 我们的历史叫春秋无二战。 是。 是啊，春秋有什么二战、啊、你哪个战争你说哎我是正确的，我是武王革命，我是打这个商朝。那人家伯夷叔齐不是这么说、啊。 嗯嗯。 是吧， 咁咧，即系话咧，佢哋嘅侵略啊、探险啊、拓展嗰啲所谓商业贸易咧，就系佢哋嘅海洋性格嚟嘅。即系我哋就会觉得呢个年代去到喺战争上边作为侵略者都系一致。 佢自卑咧，佢唔当你嗰啲被佢侵占嘅国家系国家， 嗯， 佢根本唔当你系人，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從呢個西班牙開始，佢哋都係咁噶啦。 係啊，當係一個獵物同埋目標啊。 係啊， 咁呢樣咧，扯翻到我哋中外文化衝突。比如講秦朝或者係七國嗰陣時，同匈奴之間都唔當對方係人嘅。 嗯。 到金朝打北宋嗰陣時，都唔當中國人係人嘅。佢叫做打谷草，即係啲騎兵從草原殺入長城之後搶掠、搶錢、搶人、搶乜乜乜乜，佢叫做打谷草，即係當為佢打獵嘅概念一樣嘅。所以你話西方嗰啲，由於佢船堅炮利，佢走到去外洋去打嗰啲未開發嘅國家。有時唔係細喎，人口多過佢好多 嘅。因為民族自決呢個概念其實係好近期嘅，即係大家覺得即係譬如非洲嘅黑人係人，即係點解佢哋奴隸解放，跟住唔同嘅民族，即係一次大戰之後，唔同嘅民族要可以獨立就俾佢獨立。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近期，即係大概一百多少少啦，一百年多少少嘅概念嚟嘅。即係喺再之前咧，其實無論係中方西方都好啦，冇分別嘅，都係當啲外族咧。如果你當佢係人，你就冇可能即係譬如蒙古即係打下地方，成個城同你殺曬咁樣，然之後就等你其他城容易投降。喂，呢啲咁嘅手段其實今時今日。冇可能用噶嘛，大家會互相即係全世界睇到會譴責，到你個政府可能受唔住會倒台噶嘛， 起碼唔會公開用啊，大大方方咁我殺你啊，我全部滅曬你，即係成吉思汗， 起碼都收收埋埋啦。 成吉思汗臨死嗰陣時，哇！我同西夏打仗受傷，因此即係呢個死亡係嘛，所以我嘅繼承人咧一定要滅咗呢個國。 西夏人嘅 DNA 而家基本上揾唔到噶， 要平曬佢啊，話之你。創造了西夏文字啊，總之佢殺到你絕。 有啲係講出口，有啲唔講出口啦。但我覺得現時咧，雖然同我哋今日講嘅題目有少少分離，但係咧都有啲憂慮咧，就係話啲所謂聯合國啊、安理國等等嗰啲制衡力量越嚟越薄弱啊。而國家主義咧越嚟越強啊。 因為當時唔同啊嘛，當時美國嗰啲強大，佢係全世界債權國。全世界黃金佢佔咗大部分，佢嘅武力同埋佢經濟能力，佢嘅生產能力都係無可抗拒噶嘛，咁啊超級大國咯，霸權主義呢啲東西係由於佢實力。我哋講翻即係比較遠熟啲嘅呢個文化，比如講佛教，佛教有所謂大乘，有所謂小乘， 係 啊，我要請教一下啦。啊！你話藏傳佛教嗰啲啊，收雙身嘅喎嚇。而家你喺街邊啲鋪頭都睇到嗰啲喜歡佛啦，啊有得賣嘅。但係中華嗰個大乘佛教咧就戒色嘅喎，萬惡淫為首。你破色戒咧就好大件事嘅，一定唔得嘅。但係東南亞嗰啲佛教咧，和尚可以娶老婆，甚至嗰啲可以啊。非婚嘅性交易亦都冇問題。咁我睇咗一本書咧，好過癮嘅《如世名言》，三人二拍嘅之一。《如世名言》裏面咧，又有一則故事叫做月明和尚盜趣盜柳趣啊。月明和尚，咁佢裏面咧就講一個故事。呢個故事佢應該有所本嘅。佢話咧，觀音菩薩化身為呢個娼妓接客。去道世上淫欲之辈，归于正道，咁啊此乃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嘅。咁呢啲系咪啲小乘佛教传到过嚟？哇，观世音系啲咁样嘅法术， 真系唔知。 但系我又咁睇喎，你同樣嘅天主宗教啦，即係基督宗教啦，即係有新教同舊教啦。咁譬如舊教即係羅馬教廷，咁佢嘅神父都係唔可以結婚噶嘛，即係當然都有啲醜聞嘅。咁但係喺基督教咧，即係新教咧，其實神父係可以結婚可以生仔噶嘛。即係我想講翻，其實 牧師嗰啲 係牧師可以結婚生仔。即係其實你排除咗呢個人類傳族嘅性慾。喺對個宗教嚟講咧，其實都係冇乜好處喎，因為你宗教始終有人信噶嘛，你有教徒噶嘛。如果大家都做出曬家做和尚、做神父，即係牧師同神父分別就係一個係新教一個舊教啦。神父係唔可以結婚嘅，牧師可以嘅。咁 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大成佛教，即係做曬和尚，跟住唔結婚又唔交税，咁個社會邊個去維持咧？邊個去做嗰啲生產？邊個去傳續呢個人類咧？即係我覺得個宗教發展上邊咧，都係慢慢係偏向世俗化。 嗯， 我就想請教文教授，因為你對呢個西方嘅宗教咧認識比較深，佢即係限制神職人員有呢個婚姻。啊、其實就是強制他應該修女不能夠有性行為啦，是吧、 嗯、 是不是意思是個童貞是獻給天主的意思呢？ 這個複雜的，因為在新約聖經呢，如果我們看保羅，聖保羅呢，他有一種講法的，他又不是說要你禁欲，他是與其呢你自己以其欲火焚身，因為真的每個人都不同，那就倒不如你就結婚了，但如果可以呢就獨身是比較好，咁就可以專心咧，係侍奉上帝啦。即係佢有啲咁嘅講法。咁所以去到新約，好似頭先蘇適所講咧，舊約去到新約真係有啲唔同。即係舊約，你知我哋有一種叫所謂處境倫理學咧，就係睇你所身處嘅文化環境，譬如係咪可以有妾啦，嚇係咪可以多妻啦？即係如果係服應於嗰個社會嘅規範咧，都係一個可以被接受嘅嘢，就唔係話一定要禁欲主義嘅。即係我覺得喺新約聖經都唔係一定要強制禁欲，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修道啊、修院咧，佢哋都係用一個精神性嘅解釋嘅，就係話你最好就專注，或者甚至將修女將佢嘅所謂個 chastity 嘅對象啊，所以精緻嘅對象咧係上帝嚇。咁即係如果你頭先講話有冇呢一啲即係所謂情慾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就發現喺個高度壓抑之下咧，我哋咪出現咗好多教會嘅醜聞咯。嚇、啊，咁啊係幾辛苦嘅一件事。 相對嚟講，唔應該係太多嘅，有啊有，即係你話百分比會唔會係大嘅百分比都係醜聞咧？我信得過，即係所謂修士啊，無論係男女都好啦。佢如果係立志係做呢樣嘢。正如文教授所講，佢有呢個道理嘅，即係要求你同貞個道理係乜嘢呢？就係、是、第一，你係對宗教嘅崇敬係到咗嗰個地步咧，你係奉獻嘅，可以奉獻嘅。當然每個人即係生理上面係要壓抑啦，但係你個壓抑咧可以用你嘅修行去將佢到最後唔係壓抑 啦，用意志去， 唔係壓抑啦，而係已經習以為常啦。咁、一啲即係高僧大德咧，佢真係做到呢樣嘢，同埋佢係集中精力去修行，去領悟嗰啲宗教嗰啲經啊。 教義 呢個完全明嘅。嗱，譬如就算你喺佛教都係一樣啦，即係點解你要守齋啊？即係依類咁樣， 就一定 係係啊！即係因為你連食物啦、啊，都可能咧，譬如你戒啲嚇，即係嗰啲咩辛啊、辣啊等等啦、有連就算食素都要再分細啲啦。其實都係希望你嗰個肉身、你個吸收冇刺激到你，無論喺荷爾蒙嘅刺激啊、精神性嘅唔係即係肉身上嘅刺激啦，以致到你唔能夠專注喺你嗰個修行裏邊咁。这个是自愿的，同埋明白那个道理先做，夹硬嚟冇意思嘅。所以我记得好笑咧，就系细个知道哥林多前书喺新约圣经里边咧，保罗系闹嘅一啲人，哇，叫你圣餐吓，其实饮啲葡萄酒，然之后叫做食啲面饼去纪念耶稣嘅肉身血，啊，点知佢饮到醉晒，即系呢个系好过分嘅事，完全唔理解个道理喺边度，系咁啊，所以系啦，即系即係我諗所有嘅嘢都係喺個腦袋精神裏面你嘅認同帶到先啦。 所以十日談咪專門去唱佢咯。 十日談個背景又好似我哋而家嘅情況嘅，同個瘟疫有關係嘅，跟住大家匿埋之後 就講故仔，好嘢，就錯就即係刺激咗呢個創作力。其實而家喺香港應該係咁啊。 咁我頭先喺面書上面咧見到有個留言 咧，我都想講翻，但係大家可唔可以討論一下幾分 鐘？好啊。 咁咧就西方人咧，就其實唔係好希望千古留名嘅，因為佢哋覺得即係頭先講緊宗教啦，佢哋覺得死後嘅審判咧係神。嗯神的工作就不是人的工作、但是中國人即是中方就不同中方就要流芳百世的嘛即是很著重自己身後的名聲在歷史上面的名聲的嘛、這個會不會大家覺得在即中西兩方面在文化上面 有影響呢對兩方面 你說珍惜羽毛又好身後名聲又好應該那個源頭、是中國儒家文化那個為聖賢立言 嗯， 啊，佢唔系话我要扬名，而系 个道， 孔孟之道， 嗯， 要通过我呢一代或者我呢一节， 嗯， 发扬光大， 嗯， 到后边， 嗯， 系咁嘅意思， 系嘅，系马 著作等身又好，呢、這个著书立说又好，最终嗰个目的一个就系济世、 嗯， 再一个就系传世。 嗯，冇錯。嗱，如果講高一個層面，始終咧，你講所謂西方講嘅 legacy 啊，即係唔知點譯啦嚇 ，legacy 咧，即係你你個名聲嘅流傳咧，都唔係你個人嘅，而係你代表一種精神， 道啊、 或者嗰種思考。冇錯，其實中國其實都一樣嘅。即係但係咧，一啲人物一定好重要嘅，譬如你打贏一個戰爭，或者你建立一個城市，咁每個城市都會有個人像。咁、啊、就好似就係講佢，但係咧，其實好多時更高一層係代表佢所寓意嘅嗰種所謂勇敢啊、保護人民啊，或者係個領袖嘅嗰個成績啊嘛，咁、啊、所以咧，人同埋背後個道咧係分唔到啊。 即係中西方其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即係頭先阿馬老師同阿文教授講啦。不過即係著重嘅未必係自己一個人，即係當然咧，人一個人可能係代表咗一個群體啦。即係中國都興嘅嘛，神龍氏咁樣，其實都唔係一個人嚟嘅，就係、是、一個可能係一個種族、一個細嘅我哋叫嗰啲叫部落咁樣啦。咁而去到頭先文教授講，譬如我建立一個國家，其實都唔係淨係個皇帝一個人嘅事啊。咁佢都有一班功臣噶嘛，咁大家都要，即係如果唔係啲皇帝都唔會要揾間房裝住啲功臣嘅畫像咁樣啦。咁都有幾個皇帝做過。咁喺成件事上邊，即係我哋係創立一番工業，係嘛？即係工業係緊要過創立一個自己嘅名聲。 好，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最後一次翻嚟再繼續講中西文化衝突同交流。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朝早到机场了解本港防疫工作。专家团成员包括港澳办交流司副司长刘文达、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以及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锋等。成员仲有中联办官员、深圳同珠海的专家，他们朝早到达机场先听取简报，其后到访离境大堂和接机大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等陪同。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昨日抵港，今日至星期二會到訪同本港防疫抗疫工作有關的單位和設施，並同人員會面交流和分享經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正研究法定機構公職人員宣誓的工作，包括可能需要修訂法例，確立有關社工註冊局成員需要宣誓的要求。另外，局方和勞工處正就職工會條例可能需要作出的調整，進行立法修訂的研究和準備工作，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又說在相關工作大致完成後，會諮詢持份者。 罗志光在网志表示，已登记职工会的管理及运作必须符合职工会条例同其已登记的会章，对于履行香港国安法责任的工作仍有提升空间。一般而言，若果个别已登记职工会涉嫌违反条例或会章，职工会登记局不排除根据条例取消有关职工会的登记。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就因此在上个月被撤销登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在上星期成功发售新一批绿色债券，总值30亿美元，包括美元债和欧元债，是特区政府首次发行欧元债券。这批绿债认购反应理想，他说当局即将发行人民币绿债，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和绿色金融中心的功能。陈茂波在网志又表示，当局正积极筹备发行零售绿债，让市民有渠道将资金投入推动绿色经济，在分享回报的同时亦都能够享受更绿色的环境。他指出，特区政府和各个监管机构联合成立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针对人才培训、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面为业界提供支援。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1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五日超过3000宗。新增病例当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其中首都圈接80%，再多30名患者不治。南韩累计415000多人确诊，327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虽然周末检测数量减少，但新增病例冇明显下降趋势。冬季有利病毒传播，加上全国高考结束后各学校自主招生考试，令到人流增加，以及全国幼儿园和中小学听日起全面实施回校上课，可能导致疫情进一步恶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天气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就系、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咧，而家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帝星酒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有些封路措施，就是干诺道西有紧急维修，现在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的慢线是封闭的。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都是因为有紧急维修，现在快线是封闭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帕金逊快速测试器其实系咩嚟嘅咧？ 帕金逊症嘅患者咧，其实系有年轻化嘅趋势，而且初期症状其实系好难发现嘅。 将军澳香岛中学嘅朱子莹， 可能发现到嘅时候已经系最后期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有一个测试器可以帮助到判断长者系咪有初步嘅帕金逊症嘅症状。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90个议员会经过3种选举方法产生。 11月27号起，香港电台将会举办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论坛，邀请候选人陈述政纲，互相辩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选战2021立法会选举论坛。 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好啦，我哋而家先聽個聽眾電話。伍生， 哎，早晨，早晨， 早晨。 首先聽到你講咧，提及呢、這個即係啲佛教咧，有唔同嘅，有啲就即係可以係結婚嘅和尚，有啲就唔可以結婚嘅。我就留意到咧，即係宗教咧，唔知即係我講法可能錯啊。我就留意到宗教，譬如你話羅馬天主教，佢都係即係。独身噶嘛，尤其是公元应该系11世纪、12世纪之后啊，呢、这个新教就唔独身噶嘛，即系呢啲咧，唔知系咪同咧嗰个社会咧本身嗰个处于咩嘅自然环境或者经济状态有关？因为你睇下咧，啲独身宗教咧，以前咧，即系譬如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都好犀利噶，即系嗰阵咧，其实个粮食供应咧就系冇咁好嘅。但唐中叶以后咧，就即系粮食供应好咧，就开始咧佛教就好似开始衰落。咁呢啲咧，唔知系咪咧，即系要独身咧？咁你减少咗个人口嘛，控制咗个人口增长咧，即系大家之间去战争咧，嗰个可能性就低啲。咁你喺热带地方咧，因为相对嚟讲都系即系自然就有嘢食噶嘛。一般嚟讲个农产咧系唔系咁大嘅问题。咁我即系其实想讲咧，其实你话中西中外文化嘅一个好大嘅差异咧，其实你睇下呢个尤其是西方咧，佢好长时间咧都系一神论嘅，即系千几年嚟大部分时间都系神论嘅。咁啊，呢个中国咧就中国嗰个咧就有人话就系佢呢啲系无神嘅宗教，即系儒家系一个无神嘅宗教。咁呢啲唔知系咪咧就影响到咧，即系尤其是中国人嗰个四时观啊。而呢个西方嗰个有神咧，佢就冇一个所谓四时观啊，即系否极泰来呢种嘢就唔系咁噶嘛。咁咧令到咧中国人咧嗰个好多时嘅谂法咧就系咧，即系呢啲嘢咧就睇个势嘅啫，即系唔需要咧去同嗰个天争得太紧要嘅。所以咧，因为咁样咧，就即系中国人嘅文化咧，就唔系好鼓励啲人咧，好一个异端嘅谂法。所以佢喺要真系创新嚟讲咧，系我觉得系艰难的。即系佢反而模仿人哋、抄袭人哋、学人哋、攞人哋嘅嗰啲 criticize 自己去用咧，咁咧去引证自己啲啱唔啱咧？呢、這个咧佢系会比较叻。但系你话要佢去开创一啲新嘅、全新嘅谂法咧，因为佢呢个咁嘅四时观咧。其实都真系拖累咗佢个德国嘅发展 嘅。好啊，好啊，多谢你嘅讲法，文教授点咧？ 回应咧都复杂嘅，因为咧有几条线发展啦。咁第一咧就系关于个宇宙观问题。咁咧，如果喺希腊啦吓，我哋开始就有一个线性嘅时间观，过去、现在、未来咁发展。咁啊，如果你话喺中国或者甚至东方嘅一啲哲学形态咧，都系一个所谓循环交变啊嘅状态啦吓。即系呢个循环嘅时间观，亦都影响到你话有冇轮回嘅观念啊？转世嘅观念啊呢一类啦。其实希腊都有转世嘅观念，但系咧佢系个灵魂不断去转世，唔系一定话要翻转头嘅意思嘅。咁呢个就系宇宙观嘅睇法啦。就你话讲到创造性嘅系咪即系创造力会低啲咧？我哋有创世嘅观念喺西方。咁咧呢個由零到有嘅觀念，或者係點樣就係七日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創世啦嚇創世啦。咁就呢、這個即係對於嗰個我哋教咩叫 creativity 呢啲都係有關嘅。咁但係你話中國係咪就係抄襲咧？其實就唔係嘅。但係咧佢唔會離開佢嗰個範式啊，去思考嘅範式啦，做一啲所謂我哋 think of out of the box。即係離開嘅嗰個框架嘅咁容易有嘅一種創作， 我想都可以是这样讲的，即是我不会说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一定低一点，但是这个鼓励性和回去的框架这个倾向是有， 其实创造都有两种的，即是一种就是没有变有，即、就是难一点的、另外一种就是在一堆已经有的东西底下你找到一个新的 模式、 用途嘛，或者新的模式嘛。其实两种都是创新来的，可能就是在中国在基础研究上面可能真的落后了，即是变成很多大的理论物理或者理论学上面都是西方人多，但是中国在实用的创新上面又不落后的。 有一个事实呢，就是中国传统上面在自然科学上面呢，可能你有四大发明、有所突破，但在这个社会科学上面呢，就个主流的观点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已经是顶峰来的了、没人超得过的，所以蔑视外来的东西，这件事是束缚了中国在创造发明，创造发明很多一开始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有些这样的事千里镜、都看到是不是神神化化诸如此类、所以、中西文化我觉得交流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听一下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麻 烦。喂，是就呢是、 请讲。 就呢就未觉得呢，譬如呢西方来讲呢比较着重理性，比较开放、可以着重研究，譬如阿里士多德都说呢吾爱吾思吾更重真理。他这个观点呢可能同柏拉圖呢是不同的，但是中國人呢剛才馬老師說過，即是在農業社會呢很多都是靠上一輩傳承的，當然要尊重上一輩啦，你的技術上的東西，但就算學問來說呢，譬如呢就孔子和、墨子傳下來呢，韓非都說了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呢，就各守家法師承，到了漢朝的经学咧，五经博士更加系咁啦。就有大巫师啊、小巫师啊，各守家法师承咧，即系个个咧要守自己嘅家法师承咧，就变咗一种束缚，就唔敢违反嘅。就算传到日本嘅经学嚟讲咧，都系一样要一路传咗几百年都系咁嘅呢个幕府时代。但系咧，就会唔会人哋西方因为有阿里士多德呢个观点咧，好正由你哋。開始那陣所講咧，好多嘢都可以打破上一代嘅觀點創新，而中國人咧嘅觀念始終都要跟翻自己嘅老師，唔敢違反家法之誠，去到呢個倫理嗰度咧都要尊重父母，即係形成一種束縛咁咧，就即係希望各位老師 多謝梁生，多謝梁生， 好。 有咩回應？ 我回應少少啊，其實西方嗰個希臘對羅馬對西方的影響當然大啦，但係其實主要都係文藝復興之後嘅影響。因為文藝復興之前咧，西方都係一個好封閉，佢哋叫一個黑暗時期啦。咁中國咧，其實百家爭鳴嘅時代，即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嘅時代咧，其實都學術都好開放嘅。 嗰、那個令人神往咯， 係啦。咁所以中國其實差咗係一個文藝復興式嘅一個重新重拾舊文化、舊文明嗰個影響，但其實近呢二三十年，中國在西方上面學了很多，在學術上面其實都進步了很多。即係我哋係冇文藝復興嗰個土深入土，即係工業革命、文藝復興嗰個影響啦。但係因為列強逼到埋嚟啦，咁其實都被逼要轉變嘅嘛，即係西學中用啦，或者中學西用啦。咁我哋其實係有改變嘅，即係我哋即係討論文化，其實就唔可以離開歷史。即係我哋有一個錯覺，就係我哋嘅文化儒家其實係漢朝定落嚟嘅啫嘛。漢朝之前都唔係就係得儒家咁樣，百家爭鳴嘅嘛。咁所以我哋唔好套入咗呢個我覺得叫套路，即係覺得文化就係決定咗我哋嗰個發展，其實又唔完全係。 但 係 咧，呢個亦都係政權或者統治者不斷嘅喺教育裏邊要 講噶嘛。要強化呢樣， 要強化呢樣嘢。點解會獨尊儒術啦？因為佢容易統治嘛，因為佢有一個尊卑嘅制度。係啊，有一個所謂倫理嘅關係咧。咁你先管治到嘛？ 就算喺外國，即係就算係外強入侵啊，無論你元朝或者係清朝，佢都覺得儒家呢一個咁樣嘅管治嘅方式好使好用。 有秩序有 到而家其實都係嘅，我哋 有新儒家思想之流啦嚇。咁、講起歷史咧，有一個觀點影響力幾大嘅，就話一個比較落後嘅文化嘅民族或者國家，佢戰勝咗一個文明比較高嘅國家或者民族，但係之後咧，佢會被先進文化反過嚟征服。 冇錯。 清朝同明朝之間嘅關係，或者講清朝同中原之間嘅關係咧，呢段歷史就好清楚證明咗呢點。咁清朝入關只不過係第二代嘅君主康熙。已經是對中華文化接受得很深，同埋個理解力都幾強。 係啊，中意添。 咁啊，到咗乾隆咧，更加啦，大家都知道佢係大詩人，你作得好唔好嗰啲別論啦。但係佢中意啲詩，中意啲書法，中意啲中華文化。 雍正好中意啲畫咧。 係，佢哋中意到不得了。呢個係必然嘅。咁佢哋喺軍事上咧，其實一早已經係接受中華文化，即係第一代清朝嘅君主努爾哈赤咧， 喺《三國演義》 佢打贏都係靠泛民情呢啲咁嘅漢人高級知識分子教佢中國嘅統治術。呢個統治術好緊要啊！佢點樣能夠一個小部落將呢個整個滿族能夠統一，然後咧左右開弓打蒙古打朝鮮，冚唪唥征服曬，不斷入侵，長城以內，佢嗰陣時已經係接受中華文化，接受得好緊要噶啦。咁呢一點咧，就印證我開始講嗰個理論，就係兩種文化嘅衝突其實都係交流嘅一種。哪怕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進行戰爭的時候，互相都吸收對方軍事文化那些精華， 好處、 哪怕是《三國演義》那麼小兒科那些東西，拿來都挺好使，挺好用， 反間計都挺好用 的。因為他 以往他的文化低嘛，從零到一已經是很著數的了，甚至從滿清八旗從騎射文化轉移到呢個火器文化，同埋築城文化。佢本來最驚攻城嘅，一攻城死得人多，又難攻。 係佢人口又少。 啊，後尾佢攞到炮，啊，佢知道呢下嘢好嘢，甚至要通過澳門喺葡萄牙嗰度買炮入嚟。康熙對呢個火炮嘅研究都幾深嘅。即係甚至個瞄準器啊，瞄準器啊，嗰陣時佢已經即係講究。而家康熙對數學啊、幾何啊嗰啲嘢， 喺傳教士度學， 做啲神父嗰度啊，好虛心咁學。所以中西文化儘管係喺衝突、喺即係死人冧屋嘅情況下，佢都表現出交流嗰個力量。 同埋頭先喺咪後，文教授我哋都大約講過，就係其實一個文化都同個應用都有關係，個文化優劣可能同個應用有關係。譬如我哋最近講我哋而家疫情影響啦，咁我哋啊亞洲上面咧一般比較聽話嘅，即係叫你唔好出街就唔好出街，叫你做檢查就做檢查啦。咁但喺歐洲即係西方咧就會抗議，即係會遊行示威，話做乜要困住我哋唔俾出街啊？咁你見到啊？在抗疫，即係我哋唔好講其他，就係講有幾多個 case 啦，有幾多個確診咁樣。喂，中方即係真係比西方呢方面，因為可能文化上嘅差異，大家容易接受權威啊，容易聽話，我哋叫我唔出街，我唔出街啦，你為我好。呢方面又體現到真係兩個文化喺唔同嘅情況，因為達爾文相對嚟講啊嘛，物競天擇適嘅生存，嗰、那個環境轉變咧，就係因為大家唔同，就會有一啲會剩翻落嚟。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转变，就是大家即是我们觉得要尊重那个不同，就是如果大家都一样，当有一个不利的环境发生的时候，可能就全部都失败了。 雖然我哋即係話，和而不同啊等等啦，但係咧而家太多利益嘅掛鈎啦，嗱，無論環保嘅問題啊嗰啲咧，真係冇得再講話咧文化嘅鴻溝咁，所以咧，你可以玩得呢個又冇，又唔想玩， 解決㗎呢、這個， 但係真係唔得嘅。 你一排攤全世界都係咁去啦，你排咗我有個國境， 冇得走啊，因為呢、這個、只要大家仲喺呢個地球， 都話全球一體化咧，呢個係。由於生產力的發展， 冇錯， 以前即係出門行一里都好大件事嘅啦，而家咁啊漂洋過海成為即係一般人的家常便飯啦。但係你講起抗疫嗰樣咧，西方佢放任啊，佢嗰個最根本嘅思想咧，可能佢係認為人同疾病、人同病菌病毒共存，呢、這個係幾十萬年甚至係幾百萬年落嚟都係咁噶啦。啊！嗰陣時就算冇醫冇藥冇神龍百草，佢都係咁啦，即係打得過你咪打你，打唔過你咪死人咯，死唔絕啊嘛，黑死病都未死絕啦。咁佢就要同你共存，即係接受呢、這個冇辦法，即係唔可能清零嘅。如果你係咬定一口要清零，我哋先至有呢個交流咧。咁可能嗰個經濟崩潰，即係西方係咁樣思維。 但係咧，呢個思維咧，其實更加接近原本中國嘅喎，因為佢哋嘅自然觀咧係覺得，即係我哋都係同萬物一齊啊嘛，即係互相去孕育啊，我哋係其中一部分，我哋有自然嘅規律啊， 係 啦。但係咧，反而喺西方咧，我覺得呢個根源咧係在於佢對個體嘅自由嘅強調啊。即係話我唔一定要跟你，係啦，係啦，即係所以我要點做？我寧願我自己選擇死亡，或者我選擇重病，係我自由。你唔 即係你唔戴口罩，你自由。係啦，但係損害咗戴口罩嘅自由。 係啦，冇錯啦，冇錯就係呢一個。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頭先我哋啱啱入直播室嘅時候就睇到新聞啦，鹿特丹啊，好多呢啲地方，意大利嘅地方啦，好多呢啲示威。咁咧，我哋都覺得好感嘆、好感慨嘅嚇、啊，就係話即係因為呢個係佢近年即係喺現代化之後嘅傳統咧，令到鼓勵佢哋要做出自己嘅決定啊，就唔係一個集體嘅決定。咁啊，於是就反咯嚇、啊。 即係一個個體重要過集體，定係集體重要過個體？呢、這個都係中西文化嗰個分別嘅。 佢仲有一樣嘢係經濟問題喎，即係有啲行業係由於疫情咧。是陷於崩潰嘅。 係啊， 嗱，你唔使講第二樣，你航空嗰樣嘢，你而家 我哋都 走動， 我哋都犧牲好多。 佢係大部分停擺， 係啊， 係冇飯開喎。 其實係香港間航空公司就特別大件事啦。其他嗰啲航空公司，因為歐洲其實就歐洲、美洲、中國內地都係嘅，因為佢哋已經有內陸航空啦嘛。即係都有翻啲客啊嘛，個自由流動啊嘛。香港間航空公司大鑊就香港冇內陸噶嘛， 我都覺得佢 係啊，所以香港間航空公司係特別大。 最需要長洲咩？係 咁即係其實行業嘅影響都大嘅，咁但係另外一方 飲食業都大，娛樂 仲有外資都撤出咧，你 UPS 都走頭啦，因為你控制唔到啲工作嘛，你每次翻嚟都要21日咁樣。 即係最近有個美國商會啦，佢個主席都話啦，即係如果翻嚟香港要隔離21日，咁我唔翻嚟。 佢都走啦， 一定唔得嘅。21日呢樣嘢，你對交流咧係等於係絕啊。 係啊， 係。冇可行性， 咁佢驚復陽啊嘛，佢要清零啊。 所以我話清零有冇可能先？你喺理論上講，係嘛？就算你清到，咁嗰個坐飛機嚟整一整你，即係等於上次沙士咁，係嘛？ 咁你都知道又係利益嘅考慮啦。 但係我哋而家就嚟有藥醫啦，根據呢個最新嘅。即係唔同嘅藥廠啦，開始向美國申請呢個緊急使用許可一啲口服藥。 口服藥。 咁咧就疫苗咧，就最多係令到你冇咁病得冇咁重啫。即係個口服藥，如果真係可以醫好，即係或者令到你唔死得啦，即係所謂醫好嘅意思，即係冇咁容易。 即係叫做可以接受咁解。 係啦，即係個死亡率低啲啦。 醫到你啦，咪即刻食啦， 係嘛？咁死亡率低啲，咁成件事就唔同曬嘅喎。即係我哋會當呢個係一個重啲嘅傷風感冒咁。 係啊，我哋唔係等文化去救我哋，係等醫藥。去救我哋， 即系中国嗰个做法，某程度上就系买时间啦。即系我希望喺有药之前就唔好大爆炸，即系唔好死咁多人。咁西方嗰个情况就可能其实即系头先马老师讲啦。咁我人就系要自由噶嘛，即系冇自由无宁死。即系我点解要限制住我咧？横掂我都 即都已經是咁嘅情況啦、 啊， 爆發到， 啊、 不如咁你藥都係一兩年，即係 仲有八成人病過，咪有抗體咯咁咯。 呢個都 美國都17%嘅喎，唔係少嘅喎、 而且佢個死亡率去到2%+，即係1000個人裏面有2.幾個人因為呢個病死咗，都幾高嘅、 啊， 都話當打場仗啦。 其實流感都有咁嘅死亡率嘅，即係西班牙流感個死亡率都好誇張嘅，即係大家唔好將呢件事即係唔明白西方點解咁嘅決定，即係或者歐美點解咁嘅決定，因為佢就更多人如果去，譬如美國而家都係㗎，好多人失業，即係好多工作係停頓咗嘅，即係喺物流上邊啦，喺零售上邊啦，其實佢印咗好多即係。印咗好多銀紙啦，派咗好多錢啦，去支援佢而家嗰個國民嗰個生活噶嘛。呢個對佢哋嚟講，即係長遠都係支持唔住喎。 好啦，我都話噶啦，中西文化衝突同交流可以講三日都講唔完嘅。咁啊，預告一下聽日疫情喎、哦，話疫情點樣改變企業管理、哦？由呢個馬恩次、葉君耀、唐偉邦講，咁啊跟住聽支歌啦，許廷鏗嘅。無力感喎、哦，或者係好負面喎、 哦，好應時。 好啦，咁樣我哋今日節目 咗啦，係， 拜拜， 好，拜拜， 多謝曬。 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再